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不知道你觉得回到家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的？即我们刚刚都是过了summer，过了这个的暑假没多久，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今次的暑假 又出外去旅行啊？没有那些就垂头丧气一点，即举手那些就开心一点。但可能就算不是今次暑假出過去，可能你之前都有去過旅行，或者你都去過人家家裡住過幾天，你有沒有試過呢？即先頭玩的時候都挺開心的，不過玩一下玩一下呢就會很掛住家。回到家的時候那種感覺是怎樣的？哇，很舒服啦，很安樂啦，很平安啦，很穩妥啦，很安全的，是不是那種感覺？所以虽然咧，即系翻到屋企耐嘅时候，你好想出去玩，但系咧玩冇几耐咧，你好想翻屋企嘅嗰种嘅咁样嘅感觉。更加何况咧，可能想象咧，早嗰段嘅时间咧，又有水浸啦，又有风灾啦，又有火灾啦。所以无论喺加拿大嘅内陆，亦或喺美国咧，好多嘅居民咧都要撤走嘅时候，离开咗屋企，你能够想象佢嗰种嘅感受，好似被逼唔喺屋企里边，就失去咗嗰种嘅安全感。失去了那种的稳妥，失去了那种的平安。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控制那个周围的环境带来的顺逆的。好像刚才呢，我们有提及到，就是你们教会三十周年，我们很感谢神，是不是？但在三十年的当中的时候，可能都会有很多的起伏，都有很多的就患难，有很多的风雨，一点都不出奇。那些的风雨患难都不是我们能够可以控制得到的。不过正如大家改我们教会的名字改得那么好，门乐会什么堂啊？平安堂啊。就好像在家的那种感觉，可以因为在上帝的里面的时候可以有那份的平安。好像刚才姊妹弟兄带领我们唱所唱的诗歌，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可以有那份的能力，坚稳的站立，可以有真正的平安。原来不在乎外在的环境。不过很多的时候，你和我呢，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遇见很多的难处，遇见风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懂得回去找上帝。不过我们会周围去找水泡，以至我们很想有回那种在家稳妥平安安全的感觉。有时候我们会去将我们的平安稳妥和安全感放在那本存折那里，即不知道你有没有像以前看那些广告，打开个存折的时候会发光的。我打开存折的时候我的眼睛都发光的，因为没有钱。但是有时候呢，当可能我们会觉得那种安全感是建立在我们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少的储蓄，或者温哥华几难买楼，都几多人很想要去上车要去买楼，好像觉得有那个我自己的物业呢，就是我带来的安全感。又或者有时候可能我们会摆放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会觉得工作就是为我们带来我自己的满足、安全感、稳妥。我们都经常去将这些安全、真平安摆放在这些不是真正可以带给我们真平安的事情上面，那些只不过是水泡。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只可以从上帝而来。以弗所书其实是其中一卷书，出现了很多次保罗运用平安这个字的书卷。除了罗马书是出现了11次之外，以弗所书是出现了最多的，就是7次的出现平安这个字。不过每一次出现平安这个字的时候，可能都有不同的翻译。包括刚才陈弟兄帮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好几次的平安的字，不过不一定它译做平安。我们看回下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的时候，它这样说，它因为它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跟着在后面的时候，亦都有同样的有继续有提到，我们看第十八节的时候，第十六节开始，它记载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和睦、和好、和平，其实在原本的希腊文里面都是同一只字 ，Emmanuel 那只字，平安那只字。 如果你打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嘅时候，讲到保罗嘅问安咧，保罗亦都系经常，其实唔系净系以弗所书，其实其他嘅书卷，保罗都经常讲话，愿平安因为系从上帝同埋主耶稣基督临于当时候嘅弟兄姊妹身上。你话我哋惯咗啦，写信或者系保罗读亲保罗嘅书信都系咁样写噶啦。有一啲学者咧，真系研究得非常之仔细嘅。有一啲学者咧，花咗好多时间咧去睇当时候第一世纪嘅时候嗰啲其他罗马希列文嘅书信，佢先至发现咧，原来保罗唔系好似有当时候嘅罗马人希列嘅书信里边咧，经常去用平安嗰只字嘅。原来当时候个罗马人咧，通常系用另一只嘅希列文字 Kyrene 嗰只字，但系保罗冇用呢只字。相反，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就很强调用平安和恩惠。那些学者告诉我们，那些两个字眼其实是其他的当时候第一世纪的人写书信他们没有用的这两个字。但是保罗为什么要这么特别，当他写书信的时候不是用当时候的那些字眼，而是要特别加上平安和恩惠呢？更加着重的是讲紧这个平安是从上帝而来，从耶稣基督，从父神而来那种的平安。当我们熟悉保罗他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明白希列人罗马人写信的时候，他们不多用平安的字。不过对于保罗或者是保罗他的背景来讲，其实是经常去运用平安的字眼。你知道保罗是什么人啊？犹太人来的嘛，是不是？你知道犹太人就算去到今时今日，犹太人他见面的时候，他打招呼他说什么的？ Shalom， 即是中国人呢见面的时候说什么的？吃饭没？但犹太人呢，他说即见面的时候的 Shalom， Shalom 那就是平安那字。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去好像特别去用这个字眼，原来不是源自于当时希列罗马文化经常用的字眼。所以保罗用是因为他讲紧原来好像一路旧约一路的以色列人他们用的平安。不过保罗很强调那种真正的平安是从耶稣基督才可以有而来的真平安。但是什么为之真平安？什么为之保罗或者是一路圣经所讲的平安呢？除了以弗所书这段经文里面，刚才我们读到我讲话出现几次和平、平安、和好的这个字眼，这里讲的是当时有一个处境，当时候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仍然是很分隔的。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其实是在画着当时候圣殿的一个的情况。当时候以色列人的圣殿很大，但是以色列人分开几个区域的，他们有圣殿，跟着之后有以色列人院，有女人院，跟着有外邦人院。外邦人只可以在最外围的地方，但是在外邦人院和以色列人院的中间有一份很厚很厚的墙，并且在一个墙上面的时候有一个石碑写住，用几种的文字去写住，其包括埋希列文去写住。他说外邦人请你千祈不可以踏着脚入来，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地方不可以入去，入去的话的时候你被杀是阁下治理，是你应得的。所以以弗所书这里讲的，因为耶稣基督大之而来的和睦是将两下合而为一，是将中间的墙都除去，是讲的这个意思。再不需要分以色列人院、外邦人院，在上帝里面是一的那种和谐。你想想一个的世仇的民族，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可以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可以带来和好和睦，那我们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更加应该从神而来的带来的和睦。这个是故之言平安的其中所讲的一个重点。不过今天 想强调多一点的，反而是第十一节至到十三节的经文，或者我们有圣经在手的，可以帮我们一起再读出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至到十三节的经文，那里跟平安有什么关系？我们请大家再读吧，麻烦。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你说这几节经文没有出现和好啊、平安啊、和睦啊那些字、啊、但其实呢，原来这几节的经文却是反映了平安里面很重要的含义。平安是什么呢？平安原来是讲着上帝和人之间立约的应许。平安是讲着上帝愿意是永远和人一起同在的那种的应许和实现。我们先看两段旧约的圣经，更加帮助我们去明白 Shalom 平安其实是什么回事。在旧约的士师记第六章23-24节，当时候的一个士师叫做基甸。基甸呢，当时候呢，以色列人是受到很大的迫害的，当时候是受到米甸人的迫害。逢亲以色列人收割之后呢，跟着那些米甸人呢就过来去攞晒他们 的收成，所以很惨啊！当时候以色列人很惨。当时候上帝就差遣一个嘅使者去找这一位嘅士师，就基甸咧，就是希望兴起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这个使者第一句就同基甸讲啊，佢话神大能嘅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啦。咁基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要睇士师记嘅系咪？基甸嘅反应是什么？基甸嘅反应即刻发脾气，即系都唔系几好老皮嘅啫。基甸即刻发脾气，佢话啊，即系你唔讲话耶和华与我同在咧，我都有你啦。佢话如果耶和华与我哋同在，点解我哋会咁多年咁凄凉？次次有收成嘅时候，俾啲米啲人攞晒我哋啲收成啊！你仲够胆讲话耶和华与我哋同在？但系当耶和华去继续去同基甸讲嘅时候，就系、是、要去差遣基甸去拯救佢自己嘅子民。最后尾嘅时候咧，竟然同一位嘅基甸咧。23-24节的时候，他就起了一个的祭坛，并且称那个祭坛为耶和华沙龙。这是什么意思啊？刚才大家讲了 Yahweh Shalom 就是讲耶和华平安。基甸当时还未打赢仗的，还未去的。但是基甸说，原来当他知道耶和华是关心他的子民，耶和华是应许纵然他们很艰难，但原来耶和华仍然是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这个就是耶和华沙龙。基甸看到 Shalom Yahweh Shalom 上帝的同在，纵然他们是面对艰难，但是原来耶和华没有离弃他的子民，耶和华是与他的子民同在的时候，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安。不单止是士师记这样看，另外一段的旧圣经以西结书34:25，以西结书34:25呢，那段经文说，他说耶和华上帝和他的子民立了平安的约。平安的约，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不同的年代的时候，你知道以西结当时候的情况是不是很平安啊？以西结先知当时候的情况一点都不平安，他们是已经被掳亡国，被掳去了巴比伦。当时候的以西结站在巴比伦外邦的河边加拉巴巴鲁河边的时候，他就哭了，他就喊了，一点都不平安。但竟然在一个这么不平安的世代，这么不平安的环境，这么不安的书卷，但是上帝对他的子民讲话，我和你立平安的约，是永远的约。跟他的子民说是永远的约。上帝没有离弃。所以以西结书很妙的地方，就是你读前面那几章的圣经的时候，当然有一些经文我们好像不太明白的，什么轮中吐轮，跟着之后又左转右转这样。所以有一些、很新潮的人，当他读以西结书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原来以西结书第1、2章讲着 UFO。咁佢又真系唔好熟圣经，所以佢睇到 UFO 啦。佢明显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1章嗰度讲轮中吐轮，跟住转离开咧，嗰、那个系讲紧旧约圣经喺圣殿里边嘅基路伯天使。但无论如何，佢就讲呢个基路伯带住神嘅约柜离开咗圣殿，所以好似睇以西结书第1、2章嘅时候，好似好冇希望啊！亡国啦，以色列人被掳啦。连上帝都离开了圣殿，好像离开了他的子民一样。 但系你唔好咁快睇完先得噶。你再睇经文落去嘅时候，以西结书继续有记载，上帝好似嗰个圣殿，好似嗰个约柜，嗰个基路柏离开咗圣殿去边啊？系去到同佢秘掳嘅子民一齐啊！直至到后期嘅时候，你再读翻后啲嘅以西结书，就讲嗰个嘅基路柏同埋约柜又翻翻去圣殿里边，因为就讲紧佢嘅子民会回归。所以上帝冇离开佢嘅子民，呢个先系平安嘅约。平安嘅约唔在于系咪外在嘅环境一定好平安，无论系士师记嘅时期，无论系以西结嘅时候，亦或系今日。圣经冇应许所有嘅事情都必然顺利平安，不过上帝嘅应许系神嘅同在。所以你都记得耶稣出世嘅时候，马太福音里记载佢其中耶稣嘅一个名字系被称为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原来就系带嚟真正嘅平安，呢个先系永远嘅约。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嘅时候，佢再一次去强调，特别话俾以色列人听，真正嘅约嘅记号唔系喺割礼。真正约的记号是在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上帝跟人立永远的约，是上帝愿意跟人一起。你想想这个是不是多大的应许？无论今天你面对什么，上帝都跟你一起。无论今天你面对什么，上帝都是跟你一起。这一种是因为神而来带来的真正的平安。有一次有一个的画画的比赛，有很多绘画的大师都去参加这个比赛。那次的比赛有一个比赛的题目，就是要去画什么是叫做平安。当他们筛选了很多个作品之后，最后评判就去选出有两幅，他们要决定用哪一幅的当时候的图画，那个的画作是能够拿到冠军。一幅的画像就是湖水很平安、很平静、很安宁的，他说这幅是平安。第二幅的图画是一个波涛汹涌、雷电交叉，但是在一棵的树底下的时候，或者一个石头的当中，有一个很小的雀巢，有一只的雀仔在那里觉得很安全的，很安舒的，在一个雀巢里面。你估下最后尾嗰个评判俾咗边一幅嘅画作系冠军啊？有几多人觉得系第一幅噶？即系波平如镜，好稳妥嘅。边个觉得系第二幅噶？哇，第二幅啊！即系你哋都系做咗最好嘅评判啦。不过我想问一下，你理想你嘅人生系第一幅啊，嗰种嘅平安，第二幅嘅平安咧？使唔再举啊？唔使咯，我哋脚都可以举埋啦，系咪？我梗系想系第一幅啦。不过我又想问你，个现实系第一幅定第二幅啊？我哋想噶，我哋梗系想波平如镜，样嘢都好顺利，我哋梗系想啦。但系嗰个唔系现实啊嘛。但系喺现实嘅当中，原来话俾我哋听，纵然我哋冇办法可以控制嗰个现实带嚟嘅。有很多的冲击，有很多的难处，不过原来在这些这么风雨交加、这么波涛汹涌的当中，原来可以有那种的真平安。想不想看看这幅画？我有给了一个 PowerPoint， 麻烦看到那幅 的画作， Jack Donson 的一个的画作，他的那个名字叫做 Peace in the Midst of the Storm， 就是在一个风暴当中的时候有那份的平安。见不见到个雀巢啊？是要很有眼力才可以看得到。那个雀巢在大概中间到低一点上下，在那些瀑布冲下去的时候，那里有一个雀巢。那个雀巢里面有一只很小的雀仔安舒在那里。他说他画这幅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 symbol， 有很多 的象征的。你看到那个的雀仔在那里，那个雀巢在那里，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大的 有雷电在那里，有很多的风雨，有很大的瀑布， 點解喺咁樣嘅環境裏邊，可以有一個咁細嘅雀巢，可以有雀仔喺度，可以有平安咧？佢話有啲嘅象徵嘅。你見唔見到咧？喺上邊嘅山嗰度咧，喺呢邊嘅時候咧，有一個嘅石突咗出嚟嘅，好似一個人嘅樣咁，係咪？呢邊嗰個嘅石，嗰、那個石咧，其實係佢寓即係嗰個嘅寓意嘅象徵，係講緊耶穌嘅像嚟嘅，係講緊耶穌嚟。他说为什么可以有那份的平安稳妥、啊、好像在这些这样的风雨里面都可以有那个雀巢有那个雀仔里面稳妥，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才可以有这样的，耶稣基督的同在。所以那个石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像。另外呢，这边可能暗一点，你看好、就是、我左手边这边都有一块石的，在那些瀑布的两条瀑布中间你看到有一块石，那个石咧，嗰、那个嘅形状咧，好似一只恐龙嘅或者怪兽嘅嗰个头咁样嘅，见唔见到啊？有啲见到嗬。佢其实系专登画出嚟嘅，专登画出嚟咧，佢话咧喺风雨飘摇嘅当中，其实就好多时候就系有兽嘅搅扰，就系有好多咧即系敌人嘅喺我哋当中出现，所以令到咧我哋好不安。不过呢个你好难睇噶啦，佢喺嗰个兽嘅嗰个嘅面嗰度咧，其实系画咗一个十字架喺度。有一个十字架，他就说没错啊，虽然有兽在这里，但其实呢有那个十字架告诉你，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一切仇敌带来的攻击，因为有耶稣基督，有那个十字架。所以整幅的画作的时候有很多的象征，讲紧没错，现实上面是有的，而且确有真正的那种的波浪，有那个的风雨交叉，有那个雷电的影响，不过有耶稣基督的同在。虽然有攻击，但亦都有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胜过一切的仇敌，所以你和我可以有真正的平安。故之言，你和我的心都很想第一幅画的，不过纵然现实的上面的时候，我们活在第二幅画的光景里面，但是真正的平安都是从神而那里而来。在俄罗斯呢，有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作家，在1970年的时候他拿了一个的文学奖 Alexander、当他年轻一点的时候，他被当时拉了去坐监，因为政治不同理念的缘故呢，被拉了进去监牢。当他坐监的时候，要做很多的苦工，因为的时候他觉得很辛苦了，他想放弃了。他说我的人生有没有机会出监牢我都不知道，人生仲有啲咩嘅希望咧？咁佢话即系佢想放弃，于是佢就将即系本来做苦工嗰啲工具咧，就踢喺地下。身边有一啲人咧都好担心佢，因为咧嗰啲嘅士兵见到嘅时候咧就会打佢。佢话由佢啦，我就算喺度做又系咁样做，我又唔知道有冇机会出监嘅时候，咁我人生有咩啫？佢话由佢打死我啦。佢想放弃，佢觉得冇盼望。但系佢话当佢好想放弃嘅时候咧，佢突然间，有一个老伯坐在他隔邻，那个老伯没什么的出声，只是拿着一支树枝就在个地方里面去画，画了一轮，画了一轮之后，跟着之后呢，当这个老伯走的时候，就拍下这个后生仔，跟他说，他说我们只可以靠着他，我们才可以有盼望。跟着这个老伯就走了。这个后生仔一望的时候，他望见原来那个老伯在一个沙地里面拿着那张树枝，就是画了一个十字架。这个俄国的诗人，他说哇，原来我真正的盼望，唯一可以在一个这样的环境有盼望、有依靠、有平安，就只可以从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而来。他说从那天起，他的生命扭转过来，他仍然是坐在监，但是他说他知道他的盼望和他人生是扎根于在上帝的里面。结果他后来出监，亦都去努力的去按住上帝给他的恩赐，可以去文学上面的作品，所以后来他就拿了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但很有趣的就是他去讲他人生的转捩点，并不是1970年的时候拿诺贝尔的文学奖，而是当时他坐监的时候见到那个老伯画的十字架，那个是他人生的转捩点。没错，我们有不同的难处，但让我们能够有在家的感觉，有那种的真平安活在神的里面。那种平安的约 是因为上帝应许话，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永远都是愿意同我们同在。最后尾的时候呢，亦都想跟大家分享一幅的图画呢，就是从一个广告而来的。我在香港过来的啦，香港呢很久之前呢有一个的煤气炉的广告的。有几多人从香港过来的？很多。我不知道你以前住的时候呢冲凉呢是不是要擦那些煤气炉的，很恐怖的嘛。是吧，就擦一下就擦，洗都擦不着，跟住擦到个嘣一声，你又不知道它爆不爆，这样就是间中就听见煤气炉爆的新闻。不过呢我记得就是有一个煤气公司的一个广告，那个令我很深刻的印象。那个煤气公司的广告呢，就是呢就是讲过落很大雨，这些车在那个马路那里行啦。但是呢在跟着一个镜头呢，就在影的时候就影下马路边呢，有一只很细小的猫仔淋到成身都湿晒。那猫很冻。但是呢跟着下一幕的时候，这猫呢慢慢慢慢走回家。跟着呢就是它的主人呢就拿着即係一條毛巾，就帶咗入去沖涼房，就去開著嗰個煤氣爐，有熱水咧就幫佢去即係洗身，跟住之後咧就幫佢抹身。咁個呢個就係平安回家嘅感覺。咁啊係，我哋都需要回家，翻返去到上帝嘅時候，上帝嘅當中可以有個種真正嘅平安在家嘅感覺。讓我一齊祈禱，主，我哋仰望你。主，我们都为到每一位去祷告。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所面对的不同的人生的历程，不同的光景。有时候我们望见我们身体上面的衰退，望见疾病突然间的出现，望见可能亲人的失去，望见这个世界的动荡，望见很多失去的控制和失去的安全感。主，有时我们会不知所措，有时我们会觉得望见，我们都会很想去捏住身边一些我们觉得很实在的东西，好像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真正的平安。但你再一次的去鼓励我们，原来真平安是要回到在你的当中，原来真平安也都不在乎那个环境上面是不是我们想期望的那种波平如镜的风景的情况，而是让我们去找紧上帝你的同在。因为有你的同在和你永远对我们不离不弃的时候，那种才是真正的平安，那种是平安的约，是你所给我们的应许。主，我们为到这一切去感谢你，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也都给门乐会平安堂的时候同样在这个家里面都有真正在家的感觉，都能够活出到也在家的时候有那种的和睦和谐和好，但是更加是大人认识你，活在你当中那种在家的平安。我们感谢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名字求，阿们。神祝福你们。